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夏天的早晨真的是非常的清新的哈，也非常的舒服。实际上呢，在夏季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养生。我还记着您在上期节目当中提到哈，因为呢，在我们《黄帝内经·素问》啊，《四气调神大论》这个书当中呢，有指出说夏三月此谓番秀。那么番呢，您解释是层层叠叠茂盛的样子，秀就是有怀孕的意思在里边哈。 嗯， 那实际上呢，我的这种这个理解呢，就是说在春天的时候是春生嘛，那夏天呢就是夏长，那么夏天呢正是它生长的一个季节，因此呢它需要的各方面的养分应该说是一定要非常充足的， 哎， 否则的话呢就会有一定问题产生了。 嗯， 尤其夏天这个季节呢，它有的时候是容易耗费人的心脾的，比如说出汗。 嗯，对 啊，这个汗出多了以后呢，是对心脾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呢，有这样的说法哈，说这个夏天心脾胃三个脏器呢是最容易受损的。 哎， 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在夏天的时候啊，有这样的说法，说是处于天地气交，万物华实。这个时候呢，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啊，这是一个养生之道。那除了这个此为番秀，大家了解了，后边呢，咱们要跟大家再具体说一说。 嗯，后面两句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啊。 嗯， 天呢就是指我们头顶的这个天，地呢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地，天地气交，这个气呢是空气的气。 嗯， 什么叫天地气交呢？交呢就是交汇的交，交融的交啊。天地气交，您看赵老师很有意思啊。 嗯， 我们为什么在春天会放风筝呢？ 哎， 因为春天的时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季贺老师，赵老师不是说春天可以放风筝，秋天冬天也可以放，对吧？ 嗯嗯， 但是春天的时候放风筝，风筝很容易飞起来。 嗯， 为什么？因为春天的风啊是从地底下冒出来往上面长的。 嗯， 哎，春三月此谓发陈，哎，大地万物会复苏的，热气也会从地底下冒上来，哎，往天空走。那么这个时候，地下的这个气呢，水分呢，也会生发到天空中。生发到天空中以后呢，它就会结成云。但是在春天的时候，这个云不容易形成雨。 嗯， 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句话啊，叫春雨贵如油。为什么呢？嗯，春天的时候天地的气是不交融的，所以这个时候春天的时候这个云很不容易形成雨。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嗯， 天和地之间像一对热恋的情侣一样，他们会拥抱的。这个时候地上的这个气水分升到天空中以后，它不仅仅是形成云，它很快就形成雨了。雨了，雨呢就又下到地上了，这个就叫天地气交。 嗯， 通过雨天和地合为一体了，然后就 万物华实，对吧？世间的万物都有了它丰硕的果实了，万物华实。 实际上后边这些呢也好理解哈，比如说夜卧早起呀，我们要适应呢天地的这种变化哈，要早睡早起啊，这个是另外呢要注意呢不要过怒烦躁，避免的情绪的抑郁，保持神清气爽啊，这些都是好理解。但是其中有一句叫做使气得泄，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人不能生气啊，生气以后呢咱们得宣泄出来，这样呢才能够使你的心情呢更愉快一些，身体就更加健康了。 嗯， 这里的气是那种生气这个不愉快的那个气吗？ 嗯，赵老师您说的这个话题啊非常非常好，我估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可能跟我想象的都一样， 跟您想象的一样，而且听众朋友们肯定一定要特别希望我们聊这个话题，使气得泄，生气了气要不要出来，对吧？当然这个地方的黄帝内经夏季养生里面的这个使气得泄哈，这个是指我们体内的所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汗液，主要是指我们夏天出汗的这个地方的气，主要是指我们夏天的汗液。 哦、汗液、啊 哎、就是夏天的时候一定要使气得泄，一定汗要出来。因为夏天的时候啊，我们现代人空调很发达。 对。 我们现在人是处在一个恒温条件下的，对吧、哎、我们呢夏天呢可以有手段让我们不出汗。但是不对，夏天一定要使我们的汗液出来，你秋天的时候才能补进去啊。 嗯， 哎，所以夏天的时候，随着您出汗的这个过程，也是您体内的一些代谢废物排泄出去的过程， 对，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 排毒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秋天才能补进来。所以这个地方的使气得泄，主要是指我们体内的一些精液、汗液。还有一个问题，赵老师，回到您的这个话题上，使气得泄，这个气，如果我们老百姓把它理解成为一种负性情绪，愤怒的话，要泄还是不要泄？肯定要泄，但是怎么个泄法？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这个老年听众朋友，跟我咨询聊天的时候啊，这个老头呢就会跟我说，老太太脾气可不好了，经常跟我找茬，知道吗？然后这个女性朋友呢也会跟我说，老头脾气可大了，动不就摔碗啊，砸碟啊，对不对？他可能用这种方法会泄怒，对吧？宣泄这种负性的情绪，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那这个负性情绪要不要宣泄？要宣泄，怎么个宣泄啊？我来给听众朋友讲一个故事啊。这故事呢是讲我们的前任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王龙德的故事啊，王院士，他现在是院士哈，他就是我在刚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卫生厅的一个副厅长，那个时候他是主管我这个领域的，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妇幼卫生工作方面的项目啊，都是跟部里面对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王部长呢，那个时候他是卫生厅的厅长，那个时候他作为厅长呢，他是亲自抓这项工作的，后来很快他就在部里面主管了我们全国的这个跟世界卫生组织啊联合国儿基会啊等等的这些项目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工作啊。这个王龙德部长非常会养生，您知道他养生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吗？是唱京戏。 哦，用这种方法呢来宣泄、 哎、 是吧？ 宣泄。哎，王部长就说了，他说我们体内啊，肺内有1/3的残气量，如果您不主动的把它泄出来，它是出不去的。 嗯， 对吧？那么负性情绪随着唱京戏，它也可以泄出去啊，对吧？泄负性情绪的时候，泄一天的疲惫情绪的时候，把这个肺内的残气量也泄出去了。然后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是撒贝宁是主持嘛，王部长在做一个科普讲座哈、啊，就说，然后撒贝宁就问说，王部长在哪儿唱京戏呢？然后让大家来说啊，大家说是不是在那个公园啊跳广场舞的时候，后来说不是哈，王部长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所以王部长就说啊，说我上班下班的途中，我的司机要买票的，

在夏季的时候，由于它季节的特点相对比较热哈，这个时候呢，人们一个是胃口呢不容易开，另外呢睡眠呢可能也并不是特别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的老年人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头晕啊、头疼啊、失眠啊、健忘啊、血压波动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就会出现了。那面对这样的事儿哈，我们如何来进行养生保健呢？ 张老师，我们还要接着夏季养生的这个话题来阐述这个问题哈。您看张老师，您刚才谈到了说夏季呢，老年人容易出现头晕呀、头疼啊、失眠呀、健忘啊、血压波动大这样的问题哈。那么这些症状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老年朋友的脑血管堵是有关系的。因为脑血管就是颅内的这个血管，无论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哈，它发生了堵，这个时候呢，老年朋友就会有您说的这个症状，头晕、头疼、失眠，对吧？然后呢，血压波动也大了，这个时候呢也有健忘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这种爱忘事儿哈，跟这个腔隙性脑梗之间是有关系的。什么是腔梗？腔梗就是我们颅内的微血管的堵，很小的这个血管的堵，很小的这个血管的堵了以后呢，就让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脑组织形成了一个点状的散在的一个坏死的病灶，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叫腔隙性的脑梗。而且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啊，它是必须要核磁共振才能作为诊断的，就是一般的 CT 呀、或者是这种高分辨率的 CT 呀、都不能诊断。原因在哪儿？就是因为这个腔梗它的这个面积是很小的，所以必须得用更高的分辨率的一种医学手段核磁共振，它才能判断出来老年朋友是不是有这种腔隙性的脑梗。而且这种腔梗就是颅内的微血管的这个堵呢，它进展呢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老年朋友起初呢可能就是脾气大呀，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赵老师那个好发脾气啊，对不对？这个老伴儿吧，就是老伴儿之间哈，他们会发生很多矛盾哈。有的时候这个老爷子就会告诉我说，我们这老婆子啊，说他老觉着我哪儿不合适，说老看我不顺眼。我就会告诉这位女性听众朋友啊，我说不是人家老伴儿不合适，是咱自己心情不好。咱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什么都不顺眼，所以这个时候呢看老伴儿也是一身的不适。那这个呢也不赖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因为人老了会有这个微血管的堵啊，那么微血管的堵就会造成我们情绪的障碍。所以这个时候您的心气儿不爽的时候，您当然看什么都不对劲了，这个时候夫妻之间就容易发生矛盾。就是客观的疾病是存在的，但是早期因为没有其他的这个症状，可能老伴之间就会认为，哎呦，他的这个老太太脾气越来越坏了。而且女性朋友也认为，这老爷子越来越不体贴我了。 实际上是病拿的。 病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抗纤维化加茶色素呢？就是您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您先进行一个咨询，我们可以帮助您来判断，您可以拿您的这个体检报告来，我们会指导您，您再做一些相应的医学检查，判断完了以后，我们就会给您一个指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脑血管的这个微血管的堵，实际它就是微血管壁的一个纤维化。微血管里面有这种小血栓的形成，而且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出汗多嘛，血液粘稠度会大嘛，所以这个时候那种小的血栓更容易形成，所以腔隙性脑梗更容易加重。所以这个时候夏天我们调理不好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更加心烦，更加的会心气不顺，因为夏季是要养心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对心脏的影响也更大了。所以夏季的时候我们很好的抗纤维化，改善这个脑血管的动脉硬化，同时呢很好的用这个茶色素，对吧？茶色素呢它可以透过我们大脑的第四层膜，大脑的这个血脑屏障啊，那么茶色素它透过了我们大脑的这个血脑屏障以后呢，它就会让我们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那么我们 很多药物啊，它是透不过血脑屏障的。哎，要透过血脑屏障能改善我们脑组织的这种缺血缺氧的情况呢，这个一定要分子量足够的小。因为这个大脑的血脑屏障它是很致密的啊，是对大脑起一个保护作用的，它不让细菌病毒穿过血脑屏障对大脑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很多药物也透不过去啊，透不到血脑屏障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茶色素呢，它透过了血脑屏障，改善了我们脑组织供血供氧的这个情况，可能老年人的这个头晕啊、头疼啊、失眠健忘，对吧，甚至是血压波动大的问题、爱发脾气的问题，它慢慢就好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说，哎，我用了茶色素以后啊，我这个耳鸣没有了，我一觉睡得很香甜。您想啊，他晚上睡得很香很甜，这个心气儿能不顺吗？ 嗯 啊，这个脾气能不好吗？ 一下心情就好了。 对呀，夫妻关系能不和睦吗？ 是的， 嗯。 其实呢，刚才呢，贺主任也提醒了，如果呢，在夏季的时候哈、啊，您无缘无故的了出现什么头晕呐、啊、头疼啊、失眠呐、啊、健忘啊、血压波动大等等的，不要认为呢，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啊，这个所致的，那很有可能是腔隙性的脑梗，也就是您脑当中的微血管可能有点堵塞了。所以呢，咱们要去照照片子也好啊，去治疗也好啊，这一定要在意起来。另外呢，刚才你也提到了抗纤维化和茶色素啊，这个应该说对于老年人维护健康也是非常好的。那对此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前面我们说的很多关于夏季养生的一些内容呢，都是来自于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他们共同啊参与了很多的养生资料编写的夏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这个小册子啊、 嗯、 写得非常的详实哈，而且对于大家这个非常健康的度过夏季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